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上父神，我们感谢你美好的早晨，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聚集在这里思念你为我们所有的人所做的事情。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当中，主你所做的奇妙我们测不透，但你不但如此，继续用你的爱带领每一位你自己的孩子。我们在这边一起祈求仰望圣灵来做工，留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神。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早，很高兴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圣经的事情。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诗篇。诗篇呢里面非常的多的篇幅，总共有多少篇？谢谢，150篇。150篇里面呢，它这圣经里面自己有分成卷，总共是4大卷。那4卷我就不多提，我简单快快地带过去。从内容里面呢可以看到到这里面有很多的感受哈。诗篇里面有感恩的诗，也有这个跟神呼求啊，在苦难当中的诗，在情况很难的时候，有感恩，有感谢，有求救，各式各样的。还有大卫的一些诗，大卫其实是主要的作者。那诗篇里面呢，没有作者相当多，有些作者根本不知道，有些作者呢是知道就写在那边。好，如果大家对这些东西是特别有兴趣的，其实很容易上网去查。你们只要上网查就诗篇，它就已经出来一大堆消息，然后再查是诗篇的这个研究或者介绍，都会做很深入的。所以这些我都不提了哈，这样讲过带过就好。但是我下面有讲比较重要的事情。好，诗歌呢，诗篇的东西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这是可以唱的。那另外呢，犹太人的诗歌啊，这个诗跟我们中国人诗不太一样。中国人诗讲究是什么？全世界诗讲究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觉得诗篇讲究什么？讲究是美学。可是希伯来的诗歌不是讲究美学，讲究另外一个东西。因为这件事情呢，所以我们读诗篇就不太一样了。所以这个诗篇的来源不同，所以造成整个的不同。我特别要谈一些东西，你可以从格式上也得到一些资料，但这也不是重心啊。我现在讲最大的特色，诗篇是什么特色？请大家想一想，我很需要去想一想，因为我们必须要肯定诗篇的价值。我们大家知道，大家追求的价值里面有真善美，真善美。请问真善美哪一个最重要？你觉得？真善美里面哪一个最重要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从来不想的，都重要。不行，一定要选一个最最最重要的，因为这个重要有关系的。真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真实是最重要的？你说，你要有道理啊。啊？不说谎，对。 啊？ 好，真的后面好，所以真最重要。好，再请说。哦，是跟位这些弟兄讲的一样，就善是善爱美都从真出来。好，真是最重要的，我也完全同意，因为是真的所以才有价值。如果不完全真就不是价值。我们很早以前有提过，圣经里面讲什么叫做圣洁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圣洁是什么？圣洁的要了解圣洁，要从相反去看。什么叫相反的？不是圣洁是什么？有人说不圣洁，不是圣洁的相反，不圣洁是什么？忘记了哈。啊，世俗，谢谢。世俗，世俗是什么意思？一定要了解世俗的意思，不然让我们不太了解。其实世俗是不是全部都错的？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在世界上要找价值，找得到找不到？找得到的。为什么？世界上面是有价值的东西，但是世俗和圣洁有什么不一样？世俗就是 common， 换句话讲，神说圣洁就是把世俗拿掉。世俗里面有什么？有真有假。圣洁里面是什么？完全真。我要从这个角度跟大家讲，真善美里面最最重要就是真。 我们来看诗篇，诗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个东西。那我们在这里还要让大家知道一些观念哈。我们听一首诗歌，比方说《野地的花》，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吧？请问谁知道《野地的花》这首歌谁做的？谁知道谁做的？不知道作者哈。请问这首歌这看谁唱的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请问这首歌你知不知道？一听你就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证明一件事情：谁做的？谁写的？为什么写的？心情如何？失恋还是的？是什么？失意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这首诗歌留在你心中。好了，一样的原则，思考为什么留下来？因为有些特色，因为是真。第二个，必须有经历。如果这个诗歌里面所写的东西你没有感受的，因为你没有经历，这句话不能够影响你的生命。如果让你有些感受的话，是因为你的经历是可以共同的啊，相同的经历、类似经历可以造，所以圣经里面讲深渊响应深渊，造成一个回应，这是非常奇妙的。两个人只要能够在回应上面的达到一个程度的话，这两个人很有的聊的，什么都可以聊的。哎呀，从小聊到大，什么都可以讲，只要你能够共鸣。没有共鸣了，那就是没有共鸣，没有意思，什么意思？诗篇一样的，如果跟你没有任何的共鸣，这个诗篇的价值对你来讲是没有的。但是如果它是跟你有共鸣的，就是我们要探讨的东西。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谈诗篇。圣经里面写的东西大部分想的，或者说许多地方是神说的东西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神说的，神怎么样怎么样，再讲了许多许多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圣经里面有没有人讲的话？人讲的有没有？ 有。 我简单跟你讲，讲最多的就是诗篇。我们做这个基督徒在这边，大家经历弟兄姐妹很多很多，但是有多少人会很深刻的告诉你它里面很深很深很深很深的内容，生命经历，有没有人告诉你的？你自己回想你的生命里面，有谁告诉你更深刻的东西？有没有？诗篇里面这些人，如果他们今天活在你我们面前，他所讲的东西就是他生命里最真实最深刻的东西，他经历了神写下来的东西就是诗篇。所以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看呢，这些人所写的东西对我们是什么？宝贵啊，这是一个宝贝。这个宝贝里面还有特色，很值得什么？思考。为什么要思考？一定要了解诗篇，一定要了解神的话。神不是要弟兄姐妹做一个像木头一样找一二三四五六，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，这不是我们的神，不要搞错。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，你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很值得学习的。因为他们经历神是从生命去经历的，而且他经历完以后你有感受的。所以当我们再要跟神讲话的时候，你知道在讲什么。你说神啊，你真伟大，请问真伟大什么意思？那你心里面的伟大是什么？你从来没有什么伟大的感觉，你在说真伟大其实没有震撼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觉得什么叫做伟大啊。你说神啊，我爱你，那个爱，你的爱是什么的？你的只有这么一些多。你说神啊，我爱你，这只有这么大。你说如果爱是这个样子，我说神我爱你是这样子的爱，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我主要谈这个经历的问题。有经历就可以响应，无价之宝。因为这是诗篇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特色，真实。所以真实里面呢，它没有什么掺杂。好，那我们就从下面来看了。诗篇是什么？举例说明，我们看第一篇。诗篇第一篇会记的人，会背的人有没有？有没有会背的？我们试试看，我一起念念看啊。第一篇，不从 恶人的计谋，不断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奸诈人的作为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观察所做，心中睡意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他们对公推断。因此到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世人委会中也是如此。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 很好哈，这篇美不美？很美。作者是谁不清楚，重不重要没关系，但他到底在说什么，我们试着一起来看看圣经里面讲的真实性真到什么程度，讲到深刻深到什么程度。这里面讲的许多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，那我把点出来让大家看看我是怎么看的哈。第一个，不从恶人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不做亵慢人之罪，好像都平的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什么了不起？没什么了不起，但仔细看看，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学坏事哈，哎，请问也不要说坏事了，你们学东西，有没有人会打麻将的？中国人的文化之一，我们对打麻将看法跟赌博看法不太一样啊。也许你不认为这样，那没关系。请问会不会打麻将？都没学，都不会打麻将，糟糕！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！我让你举手，举手，举手！因为我必须讲一个东西，大家都懂的嘛。你这都不懂的话，就没什么好讲。都不会打麻将，那没得讲的，是吧？对对对。等会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打麻将你怎么开始的？你怎么开始学习打麻将的？请问你要回想的，你只要会打麻将，你要回想，第一开始你是不是一下就坐下去，还是你先看人家打？ 先看， 先看，看完以后说，哎呀，很有趣，好像也很 innocent， 就是没有什么怎么样，也没说穷赌、豪赌、烂赌都没有嘛。然后呢，在旁边看，越站越近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呢，怎么样？ 三缺一。 哎，三缺一就是说你坐下来了，坐下来。对，坐下来以后呢，以后是怎么样？到时候什么？你主动打，哎，我这里三缺一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第一个不从，第一个是跟上去的，第二个不站，站在旁边看的，本来在遥远，现在又站。第四个不做，这是一个过程，是什么？学习的过程，学什么？犯罪的过程。犯罪一样的学习过程，你要看圣经写得很清楚，我不从嘛，我不那么跟上去，没有不站着看，我没有坐下来，我之前我都不做，那不做坏事是不是好人？在这个世界上不做坏事就好人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做了什么好事啊？没有，在神面前来讲，没做好事跟做好事是一样不一样？对我们来讲也不一样嘛。那时候没有做坏事不就很好了吗？没做坏事但没做好事还是什么？还是不好。好了，那他是做好事做什么好事？你看啊，为跟前面是一个相反的意思，为什么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喜爱是 delight in， delight 是一种感觉，他对神的律法有个感觉，什么感觉？爱，爱什么？爱有描述的，怎么个爱法？圣经有没有写怎么个爱法？写着嘛，怎么这个爱法？这位思想，哎，这位思想怎么是爱？这位思想是不是爱？啊，是不是爱？是嘛，当然是爱嘛。中国人诗篇第一篇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然后什么？参差荇菜，左右芹菜，这个不谈。然后求之不得怎么样？求之不得怎么样？昼夜思服，就是这样子。昼夜是想的，想是什么？一个爱的反应。这个人喜欢神的律法干嘛？昼夜思想。我再讲，圣经里面教我们要背圣经的，有没有？圣经有没有要求我们背圣经？整本圣经去查，有没有要你背圣经？有没有？没有的。圣经里没有要你背圣经的，但是圣经里要你对态度是什么态度你知道吗？哎，是思想，神要我们默想的 meditation upon God's words， 神的话是可以想的。那你说我都已经学完了，你有什么好想的？上面不写的清清楚楚，要想，要不要想？当然要想，因为你不想你不能明白的。这个人想到一个什么程度？白天晚上想，想什么？因为神的话是有深度的。今天我们想对神的有认识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打麻将都要这么学了。神的话怎么学？他就告诉你学的方法是什么？昼夜思想。要不要学？你的决定。这个人是千锤百炼，把神的话语告诉你是怎么跟神认识，怎么做？昼夜思想。这个人爱到一个程度，昼夜思想。那请问你，神有没有内容让你想？当然是有的， 你不去想你不会体会的，越想就越美。下面你就看到大卫是常常想神的话，所以一大堆神的话语都在他里面变成他的活的东西。为什么？他昼夜思想。圣经对这种人还写了一句话，这人什么？有福。什么福？马上画一幅图画给我们看看。他要像，是一个描述，描述什么？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所做的尽都顺利，来描述这样一个人，这么有福的人做什么事情？思考神的话语。这就是诗篇告诉你，你想不想蒙福？想啊，我当然要蒙福。但是在这个之前有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对神是爱的。你从来没去爱过，不会感觉这一点。你爱过了解了，你有没有常常花时间去想你爱的人？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有，没有的话那也很麻烦，我们私下再谈了。那神的话呢？神的话你有没有这么去爱过？不敢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刚才问了大家，诗篇读了没有？读了。喜欢哪一篇？二三篇啊、哦，二三篇要明白哈，常常去想好不好？当然好，因为神说的要我们常常想。等一下去看圣经上面有写的哈，这里没完毕哈，他要像一棵，那立刻就讲到恶人是怎么样。所以在这个文章里面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什么？叫蒙福的人。另外一种人呢是恶人。好，恶人不是这样子，他说像糠皮被风吹散，到最后什么没了。再讲的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什么站不住，罪人在 也是如此。一讲到未来，这是现在短期的未来，像棵树一生是如此。这个是什么？永恒的未来，马上让你看到。然后根据什么？因此是这样的。然后因为什么？讲个原则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作王，神是神。如果你相信神，你就知道这句话。因为神知道恶人的道路必灭亡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审判的时候。所以他已经把世界事情全部画完了，一辈子事情全部画完了。讲到人和神之间最重要的什么关系？只有一个，昼夜思想。我们想不想蒙福？想。昼夜思想好不好？好。谁的建议？诗篇的建议。可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靠得住吗？当然靠得住，因为他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刚才讲了哈，神的话语里面呢，我们常常去思考，注意它的动词，动词很重要。我们下面继续举例。好，马上来看大家喜欢的诗篇二三篇。这篇诗篇呢，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。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，我不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引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前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珍珠挡我的头，使我耳归满意。我今天的仪式必有恩惠，对慈爱随着我。 好美，好美。这句这首诗歌呢，被一般的学者都冲出来，把所有的这个诗歌里面跳出来，这个诗中之诗，有人这么说啊。那这句话里面，因为大家都很多人会背啊，很甜美的事情。但是请问这个诗歌里面有没有条件呢、啊？你希望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希望的梦境，对不对？大家希望这样子吧？有没有条件？条件是什么？啊？走义路。好，我们来看条件哈。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是有原则的，所以要去默想，因为默想慢慢我们会明白这个原则，明白了原则就认识这位神。我们这个神做许许多的事情，但是他曾经说过，你们看我做那么多事情，但确实不认得我的做法。这是他对以色列人在40年在旷野里面，你看我的神迹看了40年，但你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。为什么？ 因为不认识神的原则。神有原则的，我们现在讲讲神的原则。看第一句话， The Lord is my shepherd, I shall not want. Lord 这句话，这个词，以色列人用这个词呢是有原则的，但也有他的那个，大家可以去看翻译的文章里面， Lord is my shepherd， 中国人一翻翻成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翻的对不对？ 对， 也对，但也不完全对。 原文 什么地方不一样？ The Lord 就写的 Lord， 我讲的是 希伯来文，好，一模一样的，但有一个基本原则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文化的问题。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，请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中国人的文化主子，请问你在你一生当中，你的一生当中谁做过你主子？有再仔细，很好很好，请举个例子，一个谁是你的主子？小的时候爸爸是主子，好，很好，那这个主子到什么时候不见了？哦，结婚以后就不，那结婚结婚又谁是主子？主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主子什么？长得身煞大权。你老爸有没有对你长身煞大权？你吓他怕他。你老婆有没有长你身煞大权？你吓他怕他怕他。然后呢，你的老板有没有长你身煞大权？但你怕他，人就很有意思，什么都怕，出去怕警察，开车小心，对不对？上班看了怕老板，走路都小心，这什么都怕，就不怕神。为什么？神看不到，不怕，是不是这样的？ The Lord is my shepherd， 这个字有意义的，主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主人，你要有这个观念，你才能用这个字。 Lord is my shepherd， 你没有把神当作主人的心情在读，我觉得你在读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读进去，这是一个基本条件。我们对神的关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。 Lord， 你是个好的神，但并不代表你是我的神，对不对？你是我的神也不代表你是我的主人，不代表的。所以在 Thomas 在这个多马在见了耶稣基督之后，人家跟他讲说耶稣基督复活显现了，他说不，我一定要我的手指摊进去才算的。耶稣基督显现给他面前，你说你把手指来戳。然后多马说了两个字，他说我的主我的神， My Lord My God， 我的主我的神。他把耶稣基督当什么？我的主。这个主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讲其实很抽象，因为是很抽象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落入一个很不明确的关系。把主当神这件事情， Lord 是我第一个要讲的。你把神当主人了，他就是你的 shepherd， 他是你的牧者，你没把他当神不算。他是好牧人，但他不是你的主人，这个关系不对的。我这样讲可以哈？讲的有点很过强，那这是我个人的感受问题啊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弟兄姐妹们，请问你一生你的顺利不顺利？请问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没有看过人一生顺利的人？有没有？有看过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一下。我们人看人的时候都觉得隔壁的草地比较绿，有没有这种说法？对不对？邻居家也是这样，都想搬家都搬隔壁去。其实我们一生很多很多的问题，但是这个人说他是我躺卧在青草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他在讲神是美善的，神是美善的。然后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既然是在躺卧，怎么会有死荫幽谷吗？有没有死荫幽谷？当然有。这个人生里面不是天色常蓝，我们的诗歌里面会唱不是天色常蓝，其实在诗篇里面有讲，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那这个青草地在哪里？重点不是这个问题，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了不起在这边哈。我们人呢都是有成功的时候，这个没什么好讲的，没问题，成了什么？但在失败的时候， 可能看出人更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在失败者的，哦，在死因的修补怎么样？他的有感受，他什么？你与我同在，你的脏，你的肝都安慰我。有没有人在难处的时候找神找不到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一定要想啊，有的。大卫常常呼求着神啊，为什么你不快快救我？可是大卫对神什么态度？一定要看诗篇里面讲很多很多，大卫对神怎么样？是全心全意的。Lord is my shepherd， 所以他很清楚神和他的关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是跟他一样的，我们就很能够体会，很能够体会。他下面讲，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多美啊！敌人面前你是什么心情？你是老板，不要老板不见得是敌人。好了，就把为难你的老板当敌人吧。你走进办公室什么呀？心惊胆战，不知道今天要发生什么事，现在准备打仗了。但是他说什么？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吃得下去吗？吃得下去吗？大卫吃得下去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他说 Lord is my shepherd。 这个人的信心啊，是安在什么地方？在一切的难处里面，他说没问题的，为什么？所以这个人是经历神的人，所以敢讲话。那我们下面看很多大卫的诗篇，他说你的杖你的肝，这杖和肝干来拿来干什么呢？打的赶的，就是让你不舒服的修理。对，谢谢。所以圣经里面十五，你看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葡萄树枝子我们是枝子，枝子要怎么样？要剪。剪的时候什么感觉？哎，舒服不舒服？哎，不舒服。你既然知道不舒服，你就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，让你很舒服恐怕有问题啊。甚至修剪的一个目的何在？结果是更多蒙福，有过程的。好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福杯满溢，我一生一世，而且我要住在哪里？耶和华殿中。所以他另外一边有一本诗说，我的一生的梦想是什么？我寻求神，就是 one day 啊，住在与你同在，在你身边。这是大卫的诗，大家都喜欢，大家都喜欢。但我想强调的一件事情，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啊，什么条件？把神当神，把神当神。My God, my Lord， 这个 Lord 这个是中国人不太用的，因为把神当主人啊，是。 这个在讲宴席摆设宴席。 嗯，是。 是不是已经在讲我已经打了胜仗？ 还没有，敌人还在面前。敌人还在面前。 敌人在面前，但是你这个宴席是不是就像？ 好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诗篇在那以弗所书里面有提到说，应该怎么祷告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将心中所要的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把你们心中所要告诉神。祷告祈求感谢，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。请问你这时候你怎么得到没有？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，请问得到了没有？ 没 有得到。那你怎么感谢？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把心中所要的告诉神。怎么感谢法？不可能感谢的嘛，因为没有得到嘛。那我们的观念里面都是这样，得到又才能感谢，但圣经里面不是这么写。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把心中所要的告诉神，这个感谢比较像这个情形。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已经让我看到得胜了。 嗯， 我已经看到了。看得到看不到是你的事情，不是这个讲的是看得到看不到，是因为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他是跟神的关系不太一样的，所以有些人活在神面前呢，是活在明天。对我来讲，他怎么知道明天的事情？他就知道，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跟我和神关系不一样。我们再看第三篇，这个是他逃避儿子亚沙龙做的时候事。亚沙龙是他的儿子，结果做了什么事情？大家知道吧？好，追杀他，追杀他，追杀到什么程度？追杀到什么程度？要命的程度。 该要死了啊！耶和华啊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！加增是什么意思？不但有，而且越来越多。本来跟他在全部跑了，跟他在人变少数，很少很少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是不是事实？怎么办？做生意的人，别人不怕，怕什么？怕失败，败了一次以后怎么办？起得来起不来？很难讲啊。很多人就说，很多人就是大卫，大卫，你得不到神的帮助，神不帮助你了，神不帮助你了，神不帮助你了，神不帮助你了，神不帮助，什么意思？你完了。但环境是这个样子，人家这么说，但耶和华是我什么？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这时候还抬起头没有？那他怎么知道嘛？他不但相信神，他经历过神。他在这个时候亚沙龙做的东西，他之前，他在之前跟扫罗的事情那段时间里面，他知道神是他的神。在他一开始做国王的时候，他知道神是他的神。等到亚沙龙来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你是我的盾牌，四维安营。你让我谈，我用我的声音求告了，你就从他的圣山答应我。你怎么知道神听你的？他知道，为什么？他一直把神当神，他从来就把神当神，神也从来就没有让他不是觉得他神，所以他的关系不一样。什么也不一样？那再看，我用我的声音，我躺下，我睡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，多美！我们好希望这样，神啊，我躺着都你都保佑我。但是有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就是我们刚才讲什么条件？啊，就是前面讲的哈，我现在回不去，我不知道怎么把回去。Lord is my shepherd， 他把神当神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他说神是我的神。所以当他真跟那个八十八事情结束以后，那个是那个先知来责备他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单单得罪 耶和华， 他没有说别的，他说我单得罪了神。他眼睛看得非常的清楚，他做的时候做错了。那现在再讲多讲一句话，今天可不可以讲大卫？可不可以讲呢？不能讲的哈。为什么？我举个例子，有一次我开车速度挺快的哈，然后警察就把我拦下来，35迈的地方我开了40迈，我经过他的时候也不停，我想40很好，我就停，他把我拦下，他说你知道几迈？我说35，对对。他说你开多少40？为什么你看到我都不减速？他要查我资料，查完之后，请问你，我有没有犯罪？有没有犯法？有。但是完毕之后，他让我走了。我再问你，我有没有犯法？ 有。 我有没有犯法？ 有。 这个观念就要出来哈，你一定要有这个观念。他已经说你没事了，还有谁有资格说我有事？ 神。 没有人有资格说了，神是神的事情。那再来讲大卫的事情，神说他没事了，还有谁有资格讲他有事？对不起啊，我是主持人，因为我们在场常常讲说，哎呀，大卫怎么样怎么样，哎怎么怎么，哎呀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你有没有资格讲？为什么？神说他已经赦免了，那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感谢主，我也有希望。所以大卫可以说，我躺下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，不是因为他好，因为谁好？神好，神好。所以我成千的攻击我，我不怕。不，为什么不怕？很简单嘛，因为神啊，是你救我，你为你打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恶人的牙齿，很有意思的。我们中间有没有牙齿被敲过的？没有哈，不太能体会。我们再看下一部首诗，也是大卫的诗。为什么要经过这些？我要让大家了解，在社会环境里面认识神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子，要了解哈。我去投靠耶和华，我是投靠耶和华。你们怎么对我说？你当像鸟飞去，飞往你的山去，看啊，恶人弯弓搭箭，要安心。根据含义好， 请问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，你应该像只鸟一样飞到你自己的山上去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懂了这个意思就全部懂了，就只有这句话的意思啊。 逃回家， 逃回家，对，有没有问题？你应该自己想办法逃了。这句话里面背后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说不必靠他自己赶快想办法吧？来不及了啊，是等着神来救你，来不及了，赶快想办法，赶快想办法。为什么？赶快像飞鸟飞回家一样，赶快逃。有没有意见？我们生活里面碰到这种状况，有没有碰到这种难处？里面还不赶快想办法，还等着神，等着神，等着神，等着神，等到什么时候？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的话，你就可以来搜寻这个事情，看啊，哎呀，环境里面恶人弯弓箭搭在弦上，什么意思？就要发了，谁是对象啊？心理正直的人，坏人多，好人多，这个社会上。哎呀，我以前在想，因为我在基督教，在教会里面长，常在教会里问，你们大家觉得好人多，坏人多啊？大家都很乐观，就好人多。我以前也这么想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哇，坏人还真多了，坏人还真多了。所以你读读诗篇会得智慧的，为什么？诗篇就跟我讲说，你看啊，恶人弯弓，要在暗中设那心里正直的人。如果你是做生意心理正直的人，小心旁边有很多人要计算你的，小心。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但是 大卫讲，根基如果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根基？就是这句话，你当鸟飞去投靠你看，那大卫是依靠什么？他的根基是什么？根基是神。如果你的根基是动摇的，那你还能做什么呢？根基是动摇的，所以圣经里面讲了，我们打基地盖房子盖在沙土上面，那个盖在沙土上的是为什么会倒掉？ 根基 不稳。圣经不是这么写的，对不起啊，我纠正一下，圣经不是说根基不稳，圣经说没有根基，这四个字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两种人嘛，一种人是栽在，所以几种根基？只有一种根基，另外一种根基是就没有根基，没有根基不算的。根基如果毁坏，还有什么作呢？他就讲这件事情。根基在哪里？我的根基在哪里？你的根基在哪里？决定了一切的一切的一切，可不可以这么说？那我就这句，这整篇的文章，我就只看一件事情：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，都对；神的关系不对了，都不对。我比较想从这个角度讲，所以鼓励大家呢，诗篇是往里面去的，看看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。神之间关系可不可以补的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们的神很有意思的，你把他当神，你照顾他的事，他就一定照顾你的事。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？有哈，你照顾他的事，他照顾你的事，这就是神，就是神，神很有意思的。再看，神在圣殿里，没错的，高高在上，在宝座在那边，但是他的眼察看世人。不要人说神在哪里，神在哪里？我在这里，他有没有看到？神说的，他察看世人，看得到的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神喜欢什么要了解，公平、公正、公义，所以神喜欢实实在在的。但是不是神的国是什么？喜欢什么？再看，我们再看下一篇文章，我是随便挑的哈。今天回去的一个功课，你们回去再读读诗篇，读一读，读一读，读一读，有问题的，有想分享的，很好，可不可以传 email 给阿环好了？阿环，你有每一个人的 email 对不对？然后间接反正我也会看到的，我就挑一篇也好，两篇也好，我们挑出来，下次再讨论。所以今天有功课，功课是什么？回去要做功课的啊，做一个功课，好好花点时间想一想，哪一篇诗篇对你有意义，读到心里面去， 为什么？神是巴不得蒙福，让我们都蒙福，但是蒙福有条件的，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你要，你花点时间去找诗篇的文章，想谈的我们谈一谈，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假如太多的话我就挑，如果没有的话我自己去发明哈。呵呵，好。是。哦，这个是用唱的，哎，所以诗歌哈、有很多是用唱的，但是以前唱歌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哈，以前唱比较平淡一点，所以你要听十八世纪的诗歌的，哎，就是唱的圣诗哈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样就算诗歌了，啊，很单纯的，但是这个第八调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调，啊。啊，林长哦，林长是一个那个管诗班的这个这个乐团怎么讲 coordinator， 啊，交给他说你帮我去找个 orchestra 来拍，把这唱出来，他就去唱出来了啊。好，耶和华求你帮助我，因为什么？哇，很严重啊，什么事情发生了？全城人在找不到。找不到什么样的人，虔诚的人，什么样是那诗人中间没有忠信的人呢、啊？然后注意看后面，很可怕，人人像他们说话是怎么样，心口不一。请问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也有的哈，我以前都不知道，常常被骗的。我常常被骗了，然后我想想就怎么很气愤，然后想想看诗篇，你怎么都，我就问你怎么读诗篇呢？我问我自己，就是你怎么读诗篇呢？诗篇都说了，都是以前这样子，现在不像这个样子，谁说不像？是因为你不知道，啊、所以常常读会有点长进的。为什么？他说虔诚人少，忠信人没了。但是他讲了，不要学人家样子。为什么？神也要长。注意看那些人说，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，谁能做我们的主呢？所以这些人凭什么？凭着嘴巴。有没有本事？有本事。会不会讲话？很会讲。会不会捏造？会的。有没有被陷害过？都没有。你们很有福气。我被陷害过，所以我的体会说，小心，不但有夸大，还有虚假。但是他们的心里说，谁能够知道我们讲的是真是假？没有人能知道，没有人能分辨的。一句谎话出来，还很不容易被分辨的。但是，然后再看哈，重要是神的话语是什么？纯净的言语。神骗没骗人？不骗。不但如此，神的话语是精炼过的，所以呢，常常思考，常常思考，就让我们不一样，这是很伟大的事情。大卫就常常讲，所以昼夜思想在做什么事情？当我们昼夜思想的时候，我们会长智慧的，真的会长智慧的，因为神的话语是炼过的，纯净的。下流人在世上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在位的人是一个不好的人？有没有这回事情？就是最后这句话，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？不要看错，不要存幻想，不要存幻想。有人觉得这个世界以后大太平太平太平到一个程度，神就会再回来。基本上我实在很难同意这种想法的，因为这想法不是圣经里面讲法，我不觉得哈。在这个社会上不可能因为教会盛行然后就全世界太平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讲的，这才是真相。但是这是真相，但是神怎么样必要剪除。神掌权的，什么时候？诗篇第一篇讲什么时候？到了审判的时候，神掌权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看了，心里很不挺哈，时间很快。 有一篇文，有一篇我很想谈一谈的，所以我先到那边去。好，我先到最后面一篇73篇。圣经里有两篇文章，37篇跟73篇都非常有意思。我们先看73篇，73篇的这篇是很有意思的哈。你们假如有办法看到圣经，因为太长了，所以我这边只能看到一半。好，对对，讲义里面有73篇，对。先看73篇，我们来谈一下，大家自己熟不熟这一篇？以前有看过这一篇，还有印象的，可不可以请举手？就举手哈，谢谢。因为我需要知道，因为我就知道我讲的速度该多快，都比较没有看过，那就好，我们就慢慢讲哈。首先看这个人叫亚萨，既然有名字就亚萨，但是到底亚萨是谁，其实还是不清楚。但最可能的呢，从他的里面来看，这个人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所讲的一些感受，他的感受是很深刻的感受，也许他的感受可以跟你能发生关系，也许不行，因为他的职位的关系呢，他跟你是不一样的。他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们来看。他第一句话，我神是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好，至于我吗？至于我，他至于我，换句话跟这些这句话是相反的。好，我不一样哈，我不一样。然后怎么样，我的脚几乎是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，我差点摔了。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到底是什么方？他下面开始讲了，他说我看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不平，我看到这些坏人恶人想平安我就不平，心里就不平，心怀不平。你注意看啊，注意看他们这些坏人恶人怎么样，他们死的时候不痛的，他说神啊，你的报应在哪里？他们力气是壮实，死的时候好好的，一点不是气了，是摔残要死。他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招灾，不受苦，不招灾，不疼痛，有力气。哎呀，要什么就说，骄傲像链子戴在他们项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有没有戴链子？看看你的链子，你的链子是什么样子？是漂亮、秀气、华美。他的链子是什么？我要啥有啥，这就是他的链子。他主要是看着你，你是我要的，你就是我的。为什么？骄傲在上面，强暴一枪遮在他上，要啥有啥。谁是神？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眼睛突出。哦，终于了解为什么眼睛突出，因为是胖，瘦的人眼睛凸不出来，眼睛凸出来不要怪我，圣经说的。他们所得的超过心里所想的，哎呦，这还得了？你想要什么？他不止，他得的更多。为什么？这种人真是难怪什么？好，想太平，他就心不平。我看见恶人跟狂傲人那么顺利，气死了，气死了。他说至于我几乎闪跌，脚几乎滑脚，哎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，气死神了，你是什么神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带那些清新的人，我实在是让我看到这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怎么办？看下一页，还没完毕哈。他们，这个他们是谁？这些恶人，他们讥笑人，笑人，凭着恶意欺压人。他们说话，他们还对神怎么样？毁谤全地。哇，好厉害！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，不是咖啡啊，是苦水。苦不苦？苦。他们说，就他们这个神怎么知道？哦，至高者怎么知道？看呐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真想安逸，财宝增加。你好希望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吗？你好希望就这样子。哎呀，所以他就说了，神啊，我在你面前是突然洁净我的心，我各位突然洗手表明我天天在你面圣洁洁净，但是呢看到这人这样的样子，我这个好像白干了嘛，一辈子都白干了。请问他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。 社会现象你看到没有？你有没有碰到这些？你没有，你太幸运了，你太幸运了。他说我终日遭灾难，每天早上受惩治。哎呦，日子还不是很好过嘞啊！也不是说你亲亲也就算了，他过他的，你过你的。不，我每天都有难处啊！我都说我这样就奸诈待你的粽子好。他基本就这样说：神啊，到这边为止，请问神在哪里？ 没有，看不到。 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日子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到这边停在这边，还是你的日子这样下面哈？这来了哈。他说：“我思索怎能明白？眼看时系为难。”这到这边，我想怎么样？没有用的，想不透。眼看时系为难是什么？眼睛怎么看？看不出真理来，看不出来的，看不出来的，看不出来的。所以你在世界上用眼睛看，想脑筋想，想到真理，放心，这句话就是结局，是吗？看不出来的，你看不透的，你看不透的。世界上用看公看出一个公平来，没这回事情。换句话，大部分人都留在前面两页的状况，气得要死，心怀不平，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他有没有转机？转机在这里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请问这个谁可以进神的圣所？ 祭司。 对，谢谢谢谢。只有祭司有资格进去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至圣所，所以这个人是祭司。所以这个人亚撒是一个祭司，亚撒是一个祭司。请问你去进圣所对他来讲是什么样的机会？是一辈子一次，还是常常去啊？一年一次，那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至圣所，但是圣所要进去的，他们就在圣所服侍神。如果人多时候还排班次，所以呢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他常常去圣所啊，常常去的。只是有这么一天，他去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不太一样。他做什么？想想他们的结局，才明白了。眼看时系为难，眼看着用眼睛看，怎么明白？怎么没有？一到这边，到了圣所，仔细想，他说：“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这个你是谁？ 神。 他神啊，你实在把他放在华的地上，让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”他们转眼之间成为何等的荒凉，被惊恐灭尽。这个人开始思考神的作为了。人睡醒了怎么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哎呦，这个讲得真好。你睡醒了怎么看梦？有没有这个经历？梦是什么呀？梦就是梦嘛，对吧？就留在梦里面。他就讲了：主啊，你醒了看他们一样是梦，因为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。哎，这个有意思。请问你有没有心里酸过？你有没有心里发酸过？有。哇，你还很有丰富的经历。怎么个酸法？很重要的哈。你没有酸过，你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什么时候心里发酸？什么意思？回想一下，你心里发酸是什么程度？失恋的时候，强烈的程度，强烈的程度。你没有到那个强烈，你还不是懂什么叫心里发酸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一般人随便就心里发酸的？没有啊，不容易酸。但是他这是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。他说：“我怎么这么愚昧无知，像畜类一样？”他说：“我怎么在你面前？因为我是天天在圣殿的，怎么我怎么心里哎呦，我怎么无昧到这个程度，像是畜生一样？怎么对你的事情完全不能了解？我是天天在圣殿里的，但只有一天我想清楚他们结局的时候，我心里才哎呦，心里发酸。神啊，我怎么这个样子？对你的事情一点都不认识一样。”这时候他说：“然而你与我常同在，同在。注意哈。”神跟他什么同在？同在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那时候讲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神跟他们同在40年呢，伟大的事情啊。 出埃及记完毕以后，约书亚记，他们用十年时间左右光阴把那个大片江山打下来，什么神与他们同在，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耶稣基督来说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共存什么事情？大事情，大事情，他体会了这么大事情，也是这么自然的事情。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的教训引导我，你接我到荣耀里去。他明白了，除你以外，这是最近很好听的诗歌出来。除你以外，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没有所爱慕的。这个人讲的是真心话假的？真心的，只是他从这里到这里经过了一个就还需要思考以后才会进去的，不去思想还进不去。思考以后他就体会到，神啊，你真是我的神，以后接到荣耀，我的肉体我的心肠会衰残，但是心灵的力量这部分由直到永远。他懂了没有？懂了，这个懂了，到里面去了。远离你的必死，离弃你的灭亡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。我以我的主为我的避难所，诉说你一切的作为。他懂了没有？懂了。关键转见点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你有没有碰到难处？常常想说，神啊，你都好像不公平啊，你对别人都还好，对我怎么这个样子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没有，感谢主。有，那你要跟他学学，学学学学什么？我想要回去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叫人回去。哦，可以，好，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刚刚有看，对，这个十二篇有看，我们再看十五篇。好，十五篇我们也看看大卫诗歌。耶和华，谁能够居住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跟神有没有办法发生关系？有没有办法？有一个人跟神发生了关系，告诉我们说可以的，发生关系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心里说实话的人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这个国家这个社会，我来了美国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感受，我觉得他们很强调一件事情，诚实。我不知道你说有类似的感觉哈，我以前也没想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，慢慢看着你看着你看，有原则的，心里说实话的人，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，啊，这样的人可以来到神面前。前面在讲的那个，他讲的这跟你看，人人做什么事情？人人向邻舍说谎，天天在练习，练习什么？有没有这？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人？有没有以说谎为本事的？我曾经碰到过类似的，哎呀，真是本事啊！我看他的 resume， 我有很难得有这个机会看到，我看他写了十几条，在做事做一年，做两年。我看到他每一条我都要做十年才敢写，我想哇，他上面的 resume 我一百年以后才敢写这张 resume。 本事，我相信他会很成功的，因为这个社会上都是这种人比较多。不以舌头，不以恶，不随便毁谤。你有没有被毁谤过？如果有，不要太奇怪，因为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没有，感谢神，也许你还没有知道而已。藐视尊重那些耶和华的人，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大卫说，有些人有特色的，他说行这些事永不动摇。大卫是怎么讲的？从经历里面讲出来的。我们看圣经看很多，看到很多神的话，但我们很少听到人讲话。这个人是什么时代的人？这个人大概离我们有三千年前就把他宝贵的经验写下来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，我们就可以说，大卫你讲的是事实，真心的。什么话？ 他说这些人必永不动摇，依靠神的人，谁能够住在你的圣山里？会不会变？我想不会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这样子的神。那我们想往神面前去，就学他样子就是了啊，不是做什么事情，是里面的问题。所以圣经讲了很多东西，其实很宝贵的。这些人写下是很真心的话啊，很真心，一点都没有什么渲染，一点都没有。这是诗篇的特色，真实，真实。所以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，再三想，再想一想，默想是神真正的要的啊。神的，你们在那里写，其实在约书亚记里面的时候，约书亚曾经给他们建议过，神的话语里面要默想 ，meditate。不是背诵，当然我不反对背诵，我只说更强调要去默想。为什么？想进去了会的。有一次我就问一个人，我说圣经里面讲的是默想，不是讲背。然后我就问了另外一个问题，我那时候问了，我知道很不公平的话，因为人家没预备过嘛。我说默想跟背有什么不一样？背诵跟默想有什么不一样？ 就像小孩子背唐诗，他不一定懂。 不一定懂，好，谢谢。不一定懂，背诵和默想还有什么不一样？还有什么不一样？很好，这个背呢，你不一定懂。那默想呢？啊？有感触是，所以在默想里面有感触，经历加进去很好。那我再讲一些从形式上来看，形式上来看。背呢有一个特色，什么时候背都一样的答案，早上背答案一样，晚上背一样的答案，你在美国背，在台湾背，随便你在哪里背，大人背小人背，都是一样的答案，这叫背诵。默想了每一次都不一样，可不可以这么说？默想是不一样的，默一样，默想第一天的默想跟最后一天的默想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为什么会变呢？变什么东西？哎，就像姐妹讲的哈，经历可以加进去，然后什么感受可以加进去，什么领悟可以加进去。默想是神要的，为什么？在默想的里面，圣灵可以做事；背诵里面，圣灵不用做事，你就用脑筋的努力就好了。这样讲可以吧？默想是活的，背诵是什么？是努力出来的，不一样的东西。不要以为你背了圣经，代表你默想了圣经，不一样的。神要的是什么？默想。怎么个默想法？昼夜思想，睡不着觉也可以看圣经的，看到睡着为止。开玩笑，马上睡着，那神祝福你，神也常常祝福我，就是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篇。哎，好，简单的来讲哈。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些人把神当神，所以他们认识神，经历神，经历过神很重要，所以在他们眼里面看见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眼里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看到在他们，那这些人会不会看错？大卫有没有错？然后我们看半年有没有看到信心？亚伯拉罕有没有错？神说你去，他就去了，神经病，也不讨论一下子去哪里，怎么去，坐计程车去还是 坐高铁去，也不讨论讨论的，去什么地方，什么样子生活怎么办，都不谈的，就去就去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回头看，当然是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自己面对是，那这个信心是问题，问题来了，这个神跟你的关系，你经历过的神的什么？如果今天我也要写一篇诗篇，我要写什么？我神啊，你真伟大！想想这句话多少真啊！ 你的 content。 对啊，好，回去想想，你经历过神的什么？在顺利中神是神，那逆境中神在哪里？有没有逆境？有逆境，神在哪里？我还在找。好，在逆境中，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，自己想办法吧。那么神是什么？回来了，叫约伯记吧。哎呀，我是很喜欢约伯记，回去看看。是，请说。 啊， 请说。 刚才那个。 哎。 那第二句，把神当神，认识神， 经历过的。 嗯， 像我们就是说婚姻三夫妻三正确 对 发生到 什么这四个字的发神当神 哦 哦 哦 哦 对不起啊，这把神当神是我自己常用的一个习惯用语啊，我稍微解释一下。这把神当神呢，这个是很早以上就我学来的一个东西，我们这个完毕就结束了哈。那个是很早以前有个牧师讲一句话，他觉得世界上两种人哈，他当然还讲了其他，我可能记得不清楚。他说世界上人呢，把假神当真神在拜。很认真的，他说基督徒里面呢，他看到了哈，把真神当假神在拜。哎，我想了很久，把真神当假神在拜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子？什么意思？传统的人把神当作什么？福的来源，所以找神是为了吗？找福。所以呢，神祝福这个神好，这个神不祝福怎么样？另外找神。懂意思吧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好坏是决定在什么地方？自己的好处，自己的方便，这个叫把神。好，把神当神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再去想想，这把神呢，把神当真神拜，谁是神？神谁是主人？看清楚，你是客人就是客人，你不要把主人搞错。所以不是你的标准是限制来神，而是神的标准是标准。这把神当神比较是这个意思，比较容易的是我的标准当作神，神呢、啊、你在哪里？这句话本身有个问题，神一直都在，约伯记里面就讲这个事情，你找不到神不是神的问题，是你的问题啊。这是我讲的，这句话没这么写，把神当神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是我们来找神，那这个又牵涉到其他了哈。再扯远一点，圣经里面讲了很重要的事情，路加福音十一章，耶稣基督教门徒祷告，祷完告以后就跟他们讲一个故事，就祈求祷告的意思。祷告，他说你们叩门就什么就开门，寻求就什么祈求就得着，寻求就寻见，这是什么？好，因为祈求就得着，叩门就开门，因为你们这么做就会得，因为就是这样。哎，这是不合理的，祷告祈求就会得着，叩门就会开门，因为叩门就会开门，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是有机会看了，不然翻一下好了。这路加福音十一篇讲完之后我们就结束哈。那然后回去大家请大家一定回去看一看圣经，然后呢找出一篇你想讨论的发出来给阿环，然后我们就我就挑了以后我们下礼拜讨论，希望讨论的时候大家能够比较深的一个感受啊。路加福音十一篇十一章的这个第九节，第九节第十节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找到了一起来念。我好，这前面就讲了，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叩门就开门，这不是有点奇怪吗？因为就跟原来的一样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这是天国的真理，本来就这样子，天国的真理本来就这样，叩门的就开门，寻找的就寻见。问题来了，我们还找不找？你有没有继续在寻找？你还寻找吗？你寻找什么？你还找吗？不找不要希望找到，不找不要希望找到，找才找得到。那你要不要找？要找。找什么？哦，那你自己决定咯。你继续找神，继续找神，一直找神，不断找神，还要找，继续找，不断找，再找再找，找到最后你发现神是什么？神够不够大？够大的啊。把神当神是这个意思，认识神是一个进行式，经历神是一个进行式，会变得越来越深。所以本于性以至于性，从性开始越来进入性，这个本来性第一天的性跟最后的性内容不一样，越来越行。本于性以至于性，这是在神面前都是活的， 啊，神叫做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荣上加荣，还有一个乐上加乐。请问你，既然是恩上加恩，那后面的恩跟前面的恩比哪一个大？后面要大。换句上，我们今天蒙福都算不了什么，对还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明天更大的要来，对还不对？但是我们不寻求，明天是下不来的啊。力上加力，今天有没有力气？还不错。那明天呢？老化了，没有力气。这不是圣经里的意思。圣经说力上加力，后面来要比前面更大，对还不对？圣经说的，寻求不寻求，决定在我，决定在你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？这个神在我们是有限的神还是无限的神？这个决定了很多事情啊。神啊，我的力量如何？怎么样？我日子如何？力量如何？我的日子什么样日子？你在我里面，那我力量是什么样？就你在我里面的力量嘛。所以你不在我里面，那是昨天的力量，不是今天的力量。所以昨天蒙福，今天有没有蒙福，这是另外一回事情。我不是否定昨天的福分，而是神每天有新鲜的。神是活的神，不是历史的神，在我们经里面也是一样。所以经历神是什么样的事情？是每天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很好嘛。所以今天会不会更好？当然会嘛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？我们一起低头。天上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从岁首到年终你眷顾你自己的百姓。所以我们一起再把弟兄姐妹带到你自己面前，求你继续用你的慈爱怜悯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建立我们，带领我们进入更深，到深水之处。愿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生活里面经历你，以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的好处不在你里外。我们今天再一次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仰望在主手里，愿你继续带领与我们同在。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门。 阿门。